Cruising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美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今天的双城之声节目中，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将给您带来的是俄罗斯著名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迎来了自己的85岁生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前往致辞。一个国际儿童院的生日，为什么大使会前往呢？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人像回归母亲怀抱一样从世界各地赶往这里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一起走进这所特殊的国际儿童院。好，欢迎随我一块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在莫斯科附近有一座美丽的小城，那里风景如画。在这儿呢，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学校，它的名字并不叫学校，而叫儿童院，全名是俄罗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就在5月份，它迎来了85周年的建院纪念，来自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毕业生们来到这里，为他们的母校，或者说为他们当时的家过生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来到现场参加了纪念活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在中国有着不一般的影响力，在他85年的办院经历中，全世界很多革命者的子女都在这里学习过，有很多孩子就来自中国，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子女、刘少奇的子女、朱德的子女。伊万诺沃儿童院为他们提供了生活和学习的帮助，像妈妈一样关注他们的成长。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还有很多地方展开过地下工作、入狱或是牺牲的反法西斯斗士的子女都曾经在这里生活学习过。在伊万诺沃儿童院85岁诞辰之际，来自中国和全球很多国家的当年的孩子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位特殊妈妈的怀抱。好，我们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给大家做介绍。 Старый сад, золотой росой, без меня, на рассвете, 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Мне не хочется жить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五月假期，位于莫斯科东北部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迎来了庞大的外国代表团。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曾经的受教育者，前来庆祝母校85周年。国际儿童院在其存续期间，为86个国家的革命家和反法西斯者的5000多名孩子提供了安全和教育上的保障。当时，他们的父母在各自国家从事解放革命事业。苏联承担起了这些孩子的养育工作。 上世纪30到40年代，中国爆发国内战争，很多孩子来到国际儿童院接受教育，其中有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等国际共运领袖的孩子。苏联和国际儿童院像亲人一样接纳了他们，中国永远不会忘记。中国驻俄大使李辉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这样强调： 他们在中国困难的时期为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生活条件，那么这个可以说让我们的革命家和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他们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来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当中，投入到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应当说从这点来看，伊万诺维奇跟英特尔多姆这个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还要指出的是，在伊万诺维奇国际儿童保育院里边的一些毕业生，后来担任了中国国家和政府和各个部门的领导人，比方说担任过中国总理的李鹏先生，担任过中国副总理的周家华先生，他们都是儿童保育院国际儿童院的毕业生。应当说他们儿童保育院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培养的人才，而且这个量是功劳巨大，功劳巨大。那么我刚才在发言当中讲，我说世界上没有像伊万诺维奇儿童国际保育院这样的一所学校对世界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影响，因为他的毕业生在80几个国家都有，而且这些毕业生里边担任着各种职务和各种岗位，他们为自己的国家为整个全人类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发挥了影响，这是可以说是伊万诺维奇儿童国际保育院独一无二的优势。因此啊，我们向伊万诺维奇儿童保育院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一切。 100多位中国人高兴地将自己称作伊万诺沃人，其中的很多人已不在人世。据健康状况，仅有16人来俄罗斯参加儿童院庆典活动，最年长者是87岁的武少云。儿童院中国受教育者团队非正式负责人李多利这样介绍说，1941年5岁的李多利被从莫斯科带到伊万诺沃，当时法西斯分子兵临苏联首都，留在那里已不再安全。 国民期大的都是80以上参加这个预备礼，那么他们85周年看到了我们一些同学，看到了我们自己过去一些同班同学，干得很高兴，而且呢多少年5年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聚会越来越珍贵，而且对我们意义也非常大。另外呢，我们每一次来都一万的嘛，都一个特别的感觉，特别亲切的感觉，觉得我们回来了，就是不是光看见我们，就是我们觉得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家，就是不但是我们祖国，最主要是家。所以等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看着除了看着人以外，我们特别注意，你的护理还在，那个体育场还在，那个树林子还在，另外呢，最主要的塔尔干河还在。所以我们第一下午还准备专门去看看塔尔干河，在那个桥那边再去拍个照。今天我们就来个第5次了，来过4次，这第5次。第一次来了60多个人，然后一年那次比那次少，这次来了10个人。所以我们觉得这次来的参加这个聚会，参加这个庆祝会，觉得特别激动，也特别有感情。另外呢，现在呢，他们今天这个整个演节目和整个这活动安排的，而且这一次是我们中国大使李辉大使代表国家也参加我们庆祝会。另外那个伊万诺维奇州的州长还有其他的领导也来向这个庆祝，这个庆祝活动增加了很大的意义，而且特别精彩。那么今天我们跟大使和州长见了面，他们对我们国家儿童院特别支持，希望我们国家儿童院保持往原来几十年前的，就是所谓的一地半的制度，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一代一代换，那么这些孩子我们一看他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看他们所有孩子，就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看得特别亲切。看这些学生，也看那些毕业生，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家，要特别亲切。所以我们每次来，都我们希望留一个最好的纪念。我们现在在中国，也自己办了一个国家。 这里有典型的俄罗斯风光景色，松林、绿岸、鸟鸣如潮。这里是国际儿童院孩子们课后的游戏之地，现在成了我们与童年相约的地方。来自广州参加庆典的80岁的邓金娜这样指出， 这个河是一个小河，不是很大的，还有泉水在那边。不是，那里有一个泉水，有个小泉在那里， 那个地方我还记得那个地方，那一边跑一边就是夏天的时候还可以采那些蘑菇啊，采那个野果啊，还有那些松子嘛，这是什么那个玩儿，不是，而且一般的我们不会是单独的，不多，女孩子都是几个人一起，几个人一起跑的，想休息，偷偷跑出来，是这样的。 苏联不仅给中国孩子温暖和良好的教育，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非常好的学校。白发苍苍的肖丽昂这样强调。 首先是一种天然的国际主义，不分民族，不分肤色，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天然很自然的这种，然后一个很强烈的集体主义，这种团结友爱，大家像兄弟姐妹一般，然后劳动教育非常多，劳动观念也非常强，这是影响了我们一辈子。大家现在毕业以后再回到国内，工作特别认真，成绩都不错，而且待人待物直来直去，这是俄罗斯的一种性格习惯。这些人在一起已经改变不了了，很难改。我们适应中国环境也是有漫长的一个过程，适应得很慢，大半的就走了。我们这小孩儿，我都11次、12次回去，我们这些人慢慢就慢慢适应了。但是，一些根本的，就是俄罗斯或者苏联影响很深的东西，一辈子改不了。尤其是对美好事情的信念、信仰这种追求，这是因为我们看着苏联电影，唱着苏联歌，看着苏联小说长大的，这种熏陶还是很印象很深的。加上50年代，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在中国也是推崇苏联的所有的事情，所以都我们很适应，我们也很喜欢这一点。所以这种信仰非常坚定。后来我们经过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归根结底没有影响我们最本质的、最坚定的那种信仰，一点没受影响，真的基本上没受影响。父辈出来也是这样，对我们影响也很深，这是根深蒂固的，这确实是儿童院给我们的东西。这个是这个教育，而且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就实话实说，怎么想怎么说，这个学校给了我们，这个是我不知道别处什么地方，至少这个学校是给了这个教育。今天我看这个节目，传统在，这个儿童院的精神在，这不是一天两天，这是几十年积累的，这些教员这些校长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甭说中国现在任何一个学校也拍不出这样的节目，拍不出来，他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基础和这样的传统，这个看得非常感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回到了祖国，他们在自己国家继续学业。在此之前，很多人已经成为苏联高校的大学生，回国时他们已经是专家了。 数十年后，中国的亿万诺沃人还彼此保持着联系，一起庆祝节日，必要时彼此相助。他们见面时常常用俄语交流，唱起苏联歌曲，做红菜汤，回忆在亿万诺沃的点点滴滴。对于他们来说，俄罗斯这座城市已是第二故乡。 刚才的双城之声为您介绍的是俄罗斯莫斯科附近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它也被称作是红色的摇篮。最近呢，迎来了85岁的生日诞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生们都回到母亲的怀抱，共同为她庆祝生日，也找寻自己美好的童年回忆。感谢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给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同时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今日北京节目也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呈现，欢迎大家点阅收看。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不光是韩国，其实相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如今呢，出现了马路低头族，低头干嘛呢？低头看手机，而由此引发的交通意外层出不穷，有时候即便是有惊无险也把人吓得够呛。 就有韩国的软件设计公司发明了一种专门治疗低头族的软件，它是如何运行的呢？好，来听报道。 之所以叫手机僵尸功能，是因为这项新功能的主要作用就是在用户行走过程中开启自动锁屏。也就是说，用户只要激活这款软件中手机僵尸的步行锁屏功能，智能手机就会在用户行走5到7步的时候自动锁定手机画面。想要重新解锁手机，只有停下脚步并按下解锁键才可以。据韩国安全部门提供的数据，最近5年来，韩国所有交通事故中与智能手机有关的交通事故是过去的3倍以上，行人发生的交通事故是过去的2.5倍以上，例如被车撞、掉下列车站台等等。在这些事故中，20岁以下青少年事故的发生比例高达40%以上。在韩国，下午3点到5点是青少年放学时间，也是智能手机安全事故多发时间。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认为，新手机软件的推出将有效预防低头族因使用手机而引发的交通事故。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今天是周五，不知道大家如何安排自己的周末时光。下面呢，我们要走进美国纽约，来看看最近美国纽约流行的花艺等等类似的体验课程。虽说学费不算便宜，但是气氛特别的轻松，同时呢也给人以美好的享受。而且不光可以自己一个人来，也可以邀请家人、邀请好朋友一块儿来学习。它是学习，更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沟通。来听报道。 穿着围裙，拿着刀，看着教程说明，这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烹饪课。其实这些女士们是在学习插花。 Particularl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doing a weekend away, a day at the spa, doing a mani-pedi, any of those things are really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expensive than just buying a bouquet of flowers for $20-$25.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愿意花钱在体验课程上，像插花课这样的企业项目将继续蓬勃发展。艾琳·约翰逊曾在巴黎参加过一次插花体验课，回国后他发现纽约并没有这样的课程，于是他在2003年创办了自己的花艺学校。花艺学校提供不同的花艺设计工作室，从多周课程到一次性体验课程都有，适合插花爱好者或者对转换职业感兴趣的客人。课程费用从400到11,000美元不等，尽管价格偏高，但艾琳·约翰逊表示，很多人愿意把钱花费在体验课程上。 There definitely has been a large increase, in people wanting to experience things with their hands. Our master classes have always been quite full because the designers are quite prestigious. But our recreation programs, such as our beginners open studios and other just simple flower classes, are now full all the time. 不单单是艾琳的花艺学校受到追捧，在纽约各类的插花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壮大起来。人们不仅可以在花店体验插花艺术，还可以跟随老师参观植物园，了解鲜花生长种植知识。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体验课程带来的惊喜。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一家美国媒体报道说，有研究者在 Facebook 平台上开发了一种性格测试应用的软件，但是呢，却把用户反馈答案保存在了不安全的网站上，这可能会导致多达300多万用户的信息泄露。从4月中旬延续到现在，近一个月来，脸书一直被泄密丑闻所困扰着。这家骄傲的全球互联网社交巨头呢，也面临着股价下滑以及很多用户抵制这样的一种问题。比如有人就在社交网站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删除 Facebook 活动，并获得了一些名人的响应，比如像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等等。 加拿大是 Facebook 的主要市场之一，那么该国的用户对此事件反应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的介绍。 专家们指出， Facebook 公司在顾客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全方位搜集客户信息，为了赚钱而很宽松地向第三方提供脸书客户资料，从而导致大规模客户信息泄密的事件，不是孤立性的问题，而是数字化技术革新大潮中普遍性的问题。世界主要的互联网龙头公司都在拉网搜集，或者叫采矿筛选客户信息。 People have access to something that feels intrinsically personal, right? And I don't think we should make light of that. That's why people are so worried about genetic information being disclosed. That is why people are so worried about genetic discrimination. If it's out there, I think people will feel a sense of that they're almost violated. 个人最隐秘信息中的一种应该是其脱氧核糖核酸 DNA 信息了。加拿大个人隐私问题专家阿尔伯塔大学法学教授 Timothy Caulfield 回忆说，他在2012年写作一本专著搜集资料时，没有怎么想就把自己的唾液样本寄给了 DNA 检测公司 23andMe。 But with all the breaches that we've seen, and with the sophisticated ways in which this information can now be used, I gotta admit, my concern is starting to raise a little bit, right? I'm becoming more concerned, right? And I'm also becoming more hesitant to put my information, you know, out there. And I think we've seen that reaction with Facebook, and I'm wondering if we're going to see that same reaction with genetic information. Timothy Caulfield 教授说他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因为这是拱手送出了自己的隐私信息。现在网上泄密的事件频繁发生，有太多的情况会导致个人信息被非法窃取，这让他不得不对自己在网上介入个人信息时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现在大数据分析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可以把民众在各个网站透露出来的点点信息挖掘出来汇总，形成非常有针对性的个人特性轮廓。 People have access to your genetic information. They could have an impact on your health insurance, on your employability. They might find out predispositions about you that you don't want out there. 个人隐私信息在网上被人获得后，不像信用卡被盗后换一张信用卡就行了，你的个人隐私信息是抹不掉的，你申请工作可能会因为个人隐私信息被雇主知道而被拒绝，保险公司可能会因为你的 DNA 信息显示你会得某些疾病而拒绝你的保险申请。这样的网上个人信息合法的挖掘采集和非法的盗窃活动已经引起了西方主要国家政府的警觉。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在8700万 Facebook 客户个人信息被非正常获取的问题曝光后，再采取调查和听证活动，接下来会是推出新的法案进一步保护个人隐私信息。阿尔伯塔省个人隐私专员 Jill Clayton 指出，即便网上公司采取事先征得客户同意再与第三方分享客户资料的做法，仍然有很多可能的方式会导致客户的隐私信息被泄露。你的个人隐私信息可以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羞辱你、恐吓你、诈骗你，别人还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冒名顶替等等。这位阿尔伯塔省隐私专员说，警方已经以破案需要为理由申请得到某些人的 DNA 信息，一些雇主和保险公司要求工作申请者和保险申请者填写的表格可能会隐含获得 DNA 信息的授权，一旦雇主和保险公司获得了个人的 DNA 信息，则工作申请人和保险申请人就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加拿大联邦政府虽然以立法禁止强制性 DNA 检测和强制性披露个人 DNA 信息，但这无法解决 DNA 信息在网上被分享或被盗的问题。在回答加拿大广播公司问题时， DNA 检测公司 Ancestry 和 23andMe 都表示，他们在没有客户授权的情况下不会向第三方出售客户的 DNA 信息，而且在客户提出要求后会从其数据库中消除客户的 DNA 资料。 但这两个主要的网上 DNA 测试公司都提供客户自愿参加第三方科研项目的选项。 刚才是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为您介绍 Facebook 泄密事件在该国引发的反响。好，感谢您收听我们这次的环球三十分节目，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和我们的线下活动。也请登录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3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各位朋友，下次节目见。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六月一号到三十号，北京电台天庭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